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王征。今天我想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字符串匹配基础的上篇，如何借助哈希算法实现高效的字符串匹配呢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来学习字符串匹配算法。字符串匹配这样一个功能，我想对于任何一个开发工程师来说，应该都不会陌生。我们用的最多的编程语言所提供的字符串查找函数，它们的底层就是接下来要讲到的字符串匹配算法。字符串匹配算法其实有很多，我会分成四节课来进行讲解。今天我会讲两种比较简单而且好理解的，它们分别是 BF 算法和 RK 算法。下一节我会讲两种比较难以理解但是更加高效的，那它们是 BM 算法和 KMP 算法。这两节所讲到的都是单模式串匹配的算法，也就是说一个串跟另外一个串来进行匹配。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会讲两种多模式串匹配算法，也就是在一个串中同时查找多个串啊，它们分别是萃数和 AC 自动机。今天讲的这两个算法当中， RK 算法是 BF 算法的改进，它巧妙地借助了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哈希算法，让匹配的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。那 RK 算法是如何借助哈希算法来实现高效字符串匹配的呢？你可以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来学习今天的内容。BF 算法中文叫做暴力匹配算法，那也叫做朴素匹配算法。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来，这种算法的字符串匹配方式很暴力，当然也就会比较简单也好懂，但是相应的性能就不会太高。在开始讲解这个算法之前，我先定义两个概念，方便我后面的讲解，它们分别是主串和模式串。这两个概念其实很好理解，我来举一个例子你就能明白。比如说我们在字符串 A 中查找字符串 B，那么字符串 A 就是主串，字符串 B 就是模式串。我们把主串的长度记作是 N， 模式串的长度记作 M。 因为我们是在主串中查找模式串的，所以说 N 一定大于 M。 作为最简单最暴力的字符串匹配算法， BF 算法的思想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进行概括，那就是我们在主串中查找起始位置分别是0 1 2，一直到 N-M， 并且长度为 M 的 N-M 加1个子串，看看有没有跟模式串所匹配的。我举了一个例子放在了文稿里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，应该能够理解的比较清楚。那从上面的算法思想和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在极端的情况下，比如说主串是 AAAA 有很多个 A， 那模式串是 AAAAB， 我们每次都对比 M 个字符，要对比 N-M 加1次，所以说这种算法的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就是大O括号 N 乘 M。那尽管理论上 BF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很高，是大O括号 N 乘 M， 但是在实际的开发当中，它却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字符串匹配算法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？其实有两个原因。那第一，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，在大部分的情况下，模式串和主串的长度都不会太长，并且每次模式串与主串中的子串匹配的时候，当中途遇到不能匹配的字符的时候，就会停止了，不需要把 M 个字符都对比一下。所以说尽管理论上的最坏情况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乘 M， 但是统计意义上大部分的情况下算法执行效率都要比这个高很多。那第二呢，朴素字符串匹配算法思想简单，代码实现也非常的简单。简单就意味着不容易出错，如果有 bug 也很容易的暴露和修复。在工程当中，在满足性能的前提下，那简单就是首选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KISS 设计原则。所以说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，那绝大部分的情况下，朴素的字符串匹配算法是够用的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 RK 算法。其实这个算法理解起来也不是很难，我个人觉得它其实就是刚刚所讲到的 BF 算法的升级版。我在讲 BF 算法的时候讲过，如果模式串长度为 M， 主串长度为 N， 那么在主串当中就会有 N-M 加1个长度为 M 的子串，我们只需要暴力的对比这 N-M 加1个子串与模式串，就可以找出主串与模式串匹配的子串。但是每次检查主串与子串是否匹配，就需要依次对比每一个字符，所以 BF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就会比较高，是大O括号 N 乘 M。 我们对朴素的字符串匹配算法稍加改造，引入哈希算法，这个时间复杂度立刻就会降低。那 RK 算法的思想是这样的，我们通过哈希算法对主串中的 N-M 加1个子串分别求哈希值，然后逐个与模式串的哈希值来比较大小， 如果说某个子串的哈希值与模式串相等了，那就说明对应的子串与模式串匹配了。这里我们先不考虑哈希冲突的问题，后面我们会讲到。因为哈希值是一个数字，数字之间比较是否相等是非常快速的，所以模式串和子串比较的效率就提高了。那不过呢，对于哈希算法计算子串和哈希值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便利子串中的每一个字符。尽管模式串与子串比较的效率提高了，但是算法整体的效率却并没有提高。那有没有方法能够提高哈希算法计算子串哈希值的效率呢？这就需要哈希算法设计的非常有技巧了。我们假设要匹配的字符串的字符集中只包含 K 个字符，那我们可以用一个 K 进制数来表示一个子串，这个 K 进制数转化成10进制数作为子串的哈希值，表述起来其实有点抽象，我来举一个例子，看完你肯定就能懂了。比如说要处理的字符串只包含 A 到 Z 这26个小写字母，那我们就用26进制来表示一个字符串，我们把 A 到 Z 这26个字符映射到0到25这26个数字， A 就表示 0,B 就表示 1, 以此类推 ,Z 表示25。在10进制的表示法中，一个数字的值是通过下面的方式计算出来的。对应到26进制，一个包含 A 到 Z 这26个字符的字符串计算哈希值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把进位从10改成26就可以了。这个哈希算法你应该是能看懂的吧。现在为了方便的解释，在下面的讲解当中，我假设字符串中只包含 A 到 Z 这26个小写字母，我们用一个26进制来表示一个字符串，那对应的哈希值就是26进制数转化成10进制的结果。这种哈希算法有一个特点，在主串中相邻的两个子串的哈希值的计算公式有一定的关系。我这里有一个例子，你先来找一下规律，再来看一下我后面的讲解。从这个例子当中，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这样的规律。相邻的两个子串 SI-1 和 SI，I 表示子串在主串中的起始位置，那子串的长度都是 M， 对应的哈希值计算公式有交集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使用 SI-1 的哈希值很快的计算出 SI 的哈希值。我们也可以用公式来表示，我把公式放到了文稿里，你可以点击来查看。不过这里有一个小细节需要注意，那就是26的 M 减一次方这部分的计算，我们可以通过查表的方法来提高效率。我们事先计算好26的0次方、26的1次方、26的2次方，一直到26的 M 减一次方，所以说并且存储在一个长度为 M 的数组中，公式中的次方就对应数组的下标。当我们需要计算26的 x 次方的时候，就可以从数组的下标为 x 的位置取值直接使用，这就省去了计算的时间。我们开头的时候提过 RK 算法的效率要比 BF 算法高，那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RK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到底是多少呢？整个 RK 算法包含两部分，计算子串哈希值和模式串哈希值与子串哈希值之间的比较。那有一部分我们前面也分析了，可以通过设计特殊的哈希算法，那只需要扫描一遍主串就可以计算出所有子串的哈希值了，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。 那模式串哈希值与每一个子串哈希值之间比较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E， 总共需要比较 N 减 M 加1个子串的哈希值，所以说这一部分的时间复杂度也是大 O 括号 N， 所以 RK 算法整体的时间复杂度就是大 O 括号 N。那这里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模式串很长，那相应的主串中的子串也会很长，通过上面的哈希算法计算得到的哈希值也就有可能很大。如果超过了计算机中整形数据可以表示的范围，那么该如何来解决呢？刚刚我们所设计的哈希算法是没有散列冲突的，也就是说一个字符串与一个26进制数一一对应，那不同的字符串的哈希值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这是因为我们基于进制来表示一个字符串，你可以类比成10进制、16进制来思考一下。那实际上我们为了能够将哈希值落在整形数据的范围内，所以也是可以牺牲一下允许哈希冲突的。那这个时候哈希算法又该如何来设计呢？哈希算法的设计方法有很多，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。那假设字符串中只包含 A 到 Z 这26个英文字母，那我们每一个字母对应着一个数字，比如说A 对应 1,B 对应 2, 以此类推 ,Z 对应26。我们可以把字符串中每一个字母所对应的数字相加，最后所得到的和作为哈希值。这种哈希算法产生的哈希值的数据范围相对来说就要小很多。 不过你也可能会发现，这种哈希算法的哈希冲突概率也是挺高的。当然我只是举了一个最简单的设计方法，还有很多更加优化的方法。比如说将每一个字母从小到大对应一个素数，而不是123这样的自然数，这样冲突的概率就会降低一些。那现在新的问题来了，之前我们只需要比较一下模式串和子串的哈希值，如果这两个值相等，那这个子串就一定可以匹配模式串。但是当存在哈希冲突的时候，就有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，子串和模式串的哈希值虽然是相同的，但是两者本身却并不匹配。那实际上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，当我们发现一个子串的哈希值跟模式串的哈希值相等的时候，我们只需要再对比一下子串和模式串本身就好了。当然如果子串的哈希值与模式串的哈希值不相等，那么对应的子串和模式串也肯定是不匹配的，这就不需要再去对比子串和模式串本身了。所以哈希算法的冲突概率要相对的控制的低一些，如果存在大量冲突，那就会导致 RK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退化，效率的下降。极端情况下，如果存在大量的冲突，每次都要对比子串和模式串本身，那么时间复杂度就会退化为大 O 括号 N 乘 M。但是也不要太悲观，那一般情况下冲突不会很多的， RK 算法的效率还是要比 BF 算法高的。好了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今天我们讲了两种字符串匹配算法， BF 算法和 RK 算法。 BF 算法是最简单暴力的字符串匹配算法，它的实现思路是拿模式串与主串中的所有子串相匹配，看是否能有相匹配的子串，所以说时间复杂度也比较高，是大 O 括号 N 乘 M。N 和 M 表示主串和模式串的长度。那不过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，因为这种算法的实现简单，对于处理小规模的字符串匹配是很好用的。RK 算法呢，是借助于哈希算法对 BF 算法来进行改造，也就是对每一个子串分别求哈希值，然后拿子串的哈希值与模式串的哈希值来进行比较，那减少了比较的时间。所以说理想情况下 RK 算法的时间复杂度是大 O 括号 N，跟 BF 算法相比效率提高了很多。不过这样的效率取决于哈希算法的设计方法，如果说存在冲突的情况下，时间复杂度就有可能会退化，极端情况下哈希算法大量冲突，时间复杂度就退化成了大 O 括号 N 乘 M。 最后再来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吧，我们今天讲的都是一维字符串的匹配方法，那实际上这两种算法都可以类比到二维空间。我在文稿里画了一个主串和一个模式串，我们假设有一个二维字符串矩阵，那也就是图中的主串，借助于今天所讲的这种处理的思路，如何在其中查找另外一个二维字符串矩阵呢？那也就是图中的模式串呢？欢迎留言和我分享，也欢迎点击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好友，和他一起讨论和